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9面，769面第二行，无为者乃四无为，又云四无所为，化他之心不切，名无为。今所指者是佛之四无为。这些名相这名词术语是佛门里面的最常见的，大乘小乘宗门教下都必须要讲，这也是一般佛学普通常识，学佛一定要知道。那如来所以十劣四无为，十八不共法啊，这四无所谓，大智度论上啊这么说，说此四通言无为，这四桩事情。第一个是一切智无为，第二个是漏尽无为，第三个是说张道无为，第四个是尽苦无为啊，这四种。有佛十劣之智内充啊，前面刚刚学过十种智力，有这些智，有这个智慧，就能够明了决定。故于大众当中，凡俗有说，这是说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无恐惧之相啊。为什么？他一切都明了啊，他们有不知道的，任何问题你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讲的详细明了。这什么原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不是迷信。佛说人类的智慧是圆满的，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智慧，平等能力，我们今天讲技术能力，技能平等，福报也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根于一个字体，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研究哲学的人要把上古连起来，应该有上万年了。对于宇宙的本体，就是宇宙怎么来的啊？凭什么来的？这个问题呢，到现在都还没有结论。这些大哲学家都说的有道理，各有各的道理，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所以现在还是个问号啊！实实在在说，只有大乘经里面才画下了句点啊，真的搞清楚了。他怎么搞清楚的？ 大乘教里的说，明心见性，这就清楚了。那换句话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没有明心，没有见性，所以对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问号。啊，为什么佛能明心见性，别人不能？不是不能呢，而是方法用错了。啊，世间人都喜欢用他的心思去研讨这个问题。这个心思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佛家讲妄心，不是真心。啊，或者说呢，它是迷了的心，不是觉悟的心。啊，佛家讲真心是觉悟了，讲妄心是迷惑了。迷心就叫妄心，觉心就叫真心。觉心跟妄心有什么不一样呢？觉心不动，妄心是动的。妄心说念头啊，你看看我们念头，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又生了，念念生灭，永远没有停止。啊，人有没有死？没死。那个死是身体，你的那个心没死，你的那个妄心还是在生灭。如果妄心要不生灭了，哪有轮回，哪有投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啊，他没有死啊，这个身体用得不合适了，丢掉了，再去找个身体。啊，这就是六道里头生死轮回这个现象。啊，所以人确实没有死。啊，慧能大师见性之后告诉我们，本不生灭，真的是不生不灭。可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我，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其实他不灵，他迷惑颠倒。啊，他要是灵了，怎么会去投胎？不灵才投胎呀，灵了就不干了。如果他觉悟了，在佛法叫他做灵性，不是灵魂，叫灵性。灵性是真正的我，是真心呐。啊，灵性本来是一体的。啊，到灵性知道，知道是一体，灵魂不知道。啊，所以明心见性呢，才把这个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那你亲眼所见呢？你亲自所体会的，这是真，不是假的。在这个地方看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在佛法叫自性。啊，那我们为什么会迷了呢？我们一个人两部分，一个是精神的，身体是物质现象，另外一个是觉性。是精神现象，它不是物质。这两个东西组合的，两个东西怎么来的呢？迷了以后啊，取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变法界、虚空界，就是自性变现的一个我们今天人讲的实体，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像大海， 取大海的一滴，楞严经的比喻是个水泡，大海里起个水泡，你把这个水泡当作是自己的灵魂，认为它是自己，不知道整个大海是自己啊。身体物质现象也如此，变法界虚空间，你物质现象多了，在这么大物质现象里面取这个身体作为我的身体啊，都是取阿赖耶的物质一点点，精神一点点，以为这个就是我。我们迷在此地，错在此地，不知道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就不晓得大海是自己啊。见性呢，就是这个泡破掉了啊，不再执着精神这一部分、物质这部分，晓得圆满的精神、圆满的物质跟我是一体，那就是我，那是真我，这叫见性，这叫成佛啊。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体变现出来的。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讲得清楚啊，那一篇论文不得了啊！啊，真的等于学校的博士论文一样啊！啊，他是根据《华严经》所说的啊，最简单扼要把《华严经》的奥秘揭露出来啊，薄薄的一本。从一体起二用，二用呢，一个是宇宙，一个就是自己，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同时出现的啊，先有宇宙，然后自己这个灵性执着宇宙的这么小的一点点，认为是自己，错就错在这里啊。这一个执着，这叫我见啊，以为是我，跟着我见呢，三种烦恼生起来了。我爱是贪心，我吃这是愚痴，我慢，这个慢呢是嗔恚，嗔恚里面的一部分。换一句话是，贪嗔痴就跟着起来了。所以贪嗔痴在佛法叫做根本烦恼，叫做具生烦恼啊，跟我们生命同时来的，迷了它就有这个东西，觉悟就没有了。那这三样东西到底从哪来的呢？还是从自性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本有的相好，这个里头产生了贪嗔痴，所以它有来源的。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它什么也不缺。为什么哲学跟科学永远没有办法契入这个境界？要知道，科学跟哲学都必须有实体，它才有研究对象啊。你比如说物质现象有实体啊，精神虽然是抽象，它还是有个现象啊，它还有办法。自然现象这不外乎三大类呀。那么自性啊，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的五根达不到，你看不见听不到，所以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的思想想不到，你没办法。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用什么物理、数学、科技、技术啊 你也没办法找到他。他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任何一个现象，物质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没有他，这现象不会生。现象是他变出来的。啊，所以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能现，他能够变现。所以在佛法用了两个字去形容他，一个叫隐，隐没了。啊，就是他的本体，说本体是隐没的，什么形象都没有。另外叫显，显是显现出来。啊，他能够现一切现象。啊，能现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那么今这个三百年来科学发展的这三种现象，它只搞一个物质现象，叫物理学家。啊，而把精神现象疏忽了。现在物理现象可以说达到相当高峰，啊，带来什么？带来灾难了，啊，对地球上灾难来了。这个东西物理不能解决，什么能解决呢？心理能解决。为什么心理能解决呢？因为物质的基础就是意念，就是念头。念头变现成的物质，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变的，所以念头能够改变物质现象，这是最近20年才发现的。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改变方向了，去研究精神现象，研究意念，发现意念的能量非常之大，不可思议。啊，甚至于我们地球上人这个意念能够改变太空星球的轨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还原观上讲的，意念才动啊，周边法界，这个能量多大？啊，才动就周边法界。你说太阳的光到地球上还有8分钟啊，那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们这个念头才动，周边法界了啊！而且呢，出生无尽。我们动个善念，动个恶念，也是有意，有时候是无心。你别以为没事，可能他方世界就起作用了。一个恶念，那个像有灾难了。一个善念，那个地方有福报了。啊，这正如同我们中医所讲的，这中国医学跟外国医学不一样。你内部里头有病，它痛点在外面。啊，说不定你部分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内脏里头某个地方有病。啊，所以治的时候，他不需要治你内，他对你外面痛点上下功夫，里面那你就能恢复健康啊，恢复正常，很神奇呀、啊！其实你懂得道理，它不神奇，它有对应啊。我们这里一个念头，宇宙太大了，不一定哪个星球里头它有感应，对应到那里去吧。啊，是现代科学才发现这个东西啊！啊，可是还有比这更高一层的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在佛法里说，先有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变现出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啊，他们有密切的关联，不是不相干。啊，如果这个道理啊，现在科学家很努力，现在看到好像人数越来越多了，都搞这个精神的 这一方面啊，来探索意念、人的念头，来探讨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探讨到极限，佛说的不能超越阿赖耶。今天他们探讨真的已经发现了阿赖耶了。科学讲的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这是自然现象啊。科学说的意念就是阿赖耶的转向，或者说阿赖耶的见分啊，这是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啊。佛说了，用思考，用第六意识，极限到此地，再不能突破了，没有了啊。但是终极的问题没有答案啊，现在物质有答案了，物质问题解决了，是意念变现的，没错啊，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可是意念从哪来的呢？啊，科学家他的报告说，意念是无中生有。这个问题很含糊啊，我们学佛的人听到同意他的说法，他没有说错，只能说他说的不清楚啊，含糊。确实是无中生有。无是什么呢？自性无啊，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刚才说过了，没有自然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无啊。哎，但是他能够变现，他能够生有，无中生有，他能生有啊。那这个无他想不清楚了，他不知道这个无是什么意思了。这无是自信呢 啊我们中国祖宗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那个性啊。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什么？他什么都能变，就是说无中生有，这是善呢 啊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变啊，变得什么都有啊，而且随心所欲，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学还原观的时候碰到这么个难题，不好懂啊。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在人家送过好多万花筒，弄不懂多简单，里面几片啊，碎纸片不同颜色的，你把它转转的时候，你去看它，你看上一个月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哎，永远看不到相同的，千变万化，连万花筒都能做得到，那自信怎么能做不到呢？所以自信是个大万花筒啊。他说为什么会变？动就会变，不动就不变啊。只要一动它就变，它就产生变化啊。而且这变化是全面的，不是局部的啊。所以我们这边起一个念头，无论是善念恶念，是有心无心，不知道哪个时间发生问题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诸佛跟化身菩萨了，他们晓得这个道理，他们追求这个境界啊，想契入这个境界，方法是什么？放下啊，放下起心动念。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耳闻声，练到什么程度？练到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 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它没有起心，没动念，这真心呐、啊，真心像镜子一样啊。妄心呢，妄心像浑水，啊，水肮脏了，浑水，啊，又起波浪，这水又动，所以这水就不能照了。水如果干净，如果不起波浪，它像镜子一样，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所以佛常常用水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供佛，供佛很多工具，但是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供一杯水。那水代表什么呢？不是给佛菩萨喝的，不是的，它是表法的，代表清净不动。我们的心要干净，要不动，那就是佛心，就是真心。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心水不动，心水不染污，你就跟佛一样，照见一切万事万法，你还有什么害怕呢？啊，你所说的全是事实真相。所以啊，凡有所说，则无恐惧之相，他不害怕了。他能讲得清楚，能讲得明白，他不是胡说八道啊，他不是欺骗人的，这叫无所谓。啊，四种无所谓。啊，舍利我们前面刚刚学过啊，非常之好，是这十种智力是代表无量啊，自性里头无量的智慧呀，只要见心，通通都显出来了。智慧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没有智慧。我们今天向外求，求的什么？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不向外求，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生的，心清净就生智慧，生平等生智慧，生更高的智慧，要是大彻大悟了，圆满的智慧。啊，所以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阿罗汉的智慧，小智慧，那比我们是书生太多。平等是菩萨的智慧，觉是佛的智慧。啊，这是三个阶段了，也是佛门修学的三个学位的业绩了，算是他的成绩了。啊，学业的业绩。啊，阿罗汉是最低的地位。啊，他得到清净心，这才能成为阿罗汉。得到平等心，才成为菩萨。菩萨是第二个学位。真正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佛陀最高的学位。啊，佛陀好比博士，菩萨好比硕士。阿罗汉好比学士，他拿到学位的了。啊，他是学位的名称。这个四种，第一种，一切智无所谓。啊，一切智，一切智者，啊，什么叫一切智呢？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尽知尽见，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没见过的，啊，正知正见呢，尽知，啊，这叫一切知。 这真的吗？有人怀疑，认为这是宗教里的迷信的，对神的赞叹，说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哪有这个话了？啊，释迦牟尼佛证得了，在我们中国最有代表的人物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证得，他证得了。他没有说佛经典里面讲的一切尽知尽见呢，这是夸张的，这个是赞叹的词，不是真的，他没有说。他没有批评释迦牟尼佛，如果释迦牟尼佛说错了啊，这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应该出来批评了，没有。那么在中国，明心见性的人这2000年来，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中国人修行达到跟释迦牟尼佛同样境界的 这种人很多，我们概略的估计至少3000人以上。你看2000年来啊，至少3000以上，禅宗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那不是假的，1700多人，经德论里头，经德录啊，经德录里头有不少人。禅宗之外的，像教下的啊，天台、华严、三论、法相啊，这些宗派里面的大德，所谓大开元节啊，教下大开元节跟宗门大彻大悟境界是平等的，至少也有几百人呐。啊，还有密宗的、净土宗的理业行不乱，都是这个境界，所以最低限度啊就超过3000人啊。他们没有对释迦牟尼佛这经典加以批评呢，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少数人间这么多人入这个境界，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啊，如果你要是认为啊，他们这么聪明，有这么智慧，为什么不发明这些科学？我们也会问这问题啊。啊，我没入这个境界，我这些经论看得多了，我有一点心得。如果你要是问我这句话，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我跟你回答一句话，无此必要，没这个必要。那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啊，不是好东西。啊，好像带来了还一些便利。啊，这个没错。啊，像交通什么便捷了，我们通信便捷了。啊，但是你要晓得，你付出的是什么代价？得不偿失啊！啊，30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啊，这在外国的这个世界，在我们中国，中国这科学落后啊！啊，中国我们不要说300年， 100年前，100年前中国没这些，你看中国旅行还是骑马，还是乘轿子，可是那个时代，小轿是两个人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远程的时候大概是三五个轿夫，换着轮流抬轿。我们小时候这出去旅行，都是坐轿子再去骑马了，富裕的人家有马车这古时候交通工具一直到满清末年，这个还常用大户人家你看看，有轿子，有养马。那个时候也是社会安定啊，祥和，人与人之中那种感情现在没有了。陌生人走到别的地方，走上一两百里就生疏了，人地生疏啊，你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来帮你忙，都那么热情来照顾你，现在哪里有人跟人见面都是满面笑容，现在跟人与人见面那一张脸就很难看了，没表情啊。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多大，无法抵偿交通便捷有什么好处古时候到海外旅行坐船要坐上一两个月才到，哎呀你真辛苦了，这么远的时候来看我，你那种钱多厚，现在中国到美国几个小时就到了，你来了没有一点感触这种亲情的感触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什么呢？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没有了之后，我们居住的地方产生变化了，我们生理产生变化了，我们的心理跟生理为什么不正常了，身心都有毛病，居住的地球灾难多了，这么来的所以说科学技术有必要没有必要科学技术大面积的破坏地球生态环境，把地球上的灾难带来了这个麻烦真大了现在多少人在想怎样拯救地球了，以前没这种念头，哪有拯救念头的念，地球的念头现在看看地球上灾难太多了，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想这个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怎么拯救？科学没办法拯救，这是科学制造出来的，科学救不了他在这个难关尽头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量子力学家们，他们发现了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不少科学家走这条路子走心理这条路子 这意念是属于心，心里。啊，这条路子在佛法里面讲，他走对了。啊，佛法走这个路子是属于小乘全教。啊，不错，这已经进步非常非常之多了。大乘佛法到究竟也不是走这条路子。啊，它是直截了当，向上向上一周。立一切妄念，即一切法，你全都明白了。啊，这个净土宗，净土宗是个特别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很简单，什么样的根性都适合。同样这种方法，每一个人得的利益不相同。从人天到究竟圆满的佛道，全在这一句名号当中。这个法门非常容易，真难懂。啊，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说，一切诸佛都说，难知易行。啊，做起来人人都会做，你要晓得它里头什么道理，这个可不容易了，这太难太难了。啊，可以说最深奥的东西，在净土。最容易下手之处也在净宗。啊，净宗很特殊，保证你一生证得究竟圆满。啊，一切之无所谓，尽之尽见。啊，一个六道里的凡夫，甚至三恶道里的地狱众生，啊，像善导大师所说的，这个法门，四土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说得好啊。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啊，这个语言不同是在讲，就是人王经上所说的正法、相法、末法。啊，人王经不按时间说的，啊，你看一般讲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这是一般的说法，人王经不是的，人王经从理上讲的。啊，什么叫正法呢？有讲经的，释迦牟尼佛在世有讲经，天天讲经，未中断。啊，有听经的，啊，学习的，啊，佛的这些弟子，常随众1255人，没有一个人缺课的。啊，真正修行正果的，啊，正粗果的。正二果的，正四果的，他真有正果的，这叫正法时期，有说的，有修的，有证的，这就叫正法。 第二种呢，有说的有修的，没有证的，这叫相法。第三种呢，有说的，有讲经说法的，没有认真修行的，没有证果的，那叫末法。那第四个呢，连说的都没有，叫灭法，佛法就没有，就消灭掉了。这四个字，四个都没有了，这就灭法了。于是乎，我们就懂得，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没有末法的？有。有没有灭法的？有。你看，这经典上有记载，他在王舍城讲经，王舍城讲了不少重要的大经呢，在王舍城讲的。王舍城是个大都市，是个非常繁荣的一个首都，那个时候居民十万人，在那个时候十万人的都会不得了了，一万人居住的地方都很少，都不多见的，这个大都市十万人，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佛常常出来徒步，见过，知道了，见过他。三分之一的人听到这个名字，知道有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名字没听说过，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根本不知道的不就是末法吗？知道没有见过面不就是相法吗？知道又见过面的不就是正法吗？同在一个时代，同在一个地区，所以在正在相啊，不是时间，是在人。你现在是在哪个法里头？这个讲得好啊，人王经释迦牟尼佛讲的 那么说正一千年，相一千年，末一万年，这是讲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里头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做这个样子做得好啊，佛法天天有人在宣扬，有人在讲啊，有很多人在听啊，真干啊。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正法？有。有讲经的，有听经真正修行的，有真正往生的，往生就是正果。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你看四十八愿第二十愿说得很清楚。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那就是正果啊！阿惟越致是初地以上啊，那不是正法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有没有正法？有啊，真正往生的人是正法，学了佛了。不能往生的是相法啊！不但不能往生，还堕三恶道了，那他就是末法。这个道理要明白了所以佛讲的话是真话，他对于一切事出世间的事情，他全知道。不但知道，他全见到无所为者如佛也，我是一切正之人正之说明了他不是邪知邪见，他没有偏见，他没有邪见，正知正见，故得安稳。 安是安乐，稳是稳定啊，他一点都不乱了。那他不忧，他不烦，他快乐啊，这个安里头的快乐啊，稳是稳定啊，啊，这就是幸福美满的无所谓，他没有恐惧。啊，没有恐惧，没有忧虑，那不是没有烦恼，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这个转法轮是代表说法，啊，法轮，原始佛教里面用这个来表法。啊，像现在这个商标一样 ，mark。啊，佛门里的用的这个表法的，这个图案的时候，就是轮，轮代表圆满。啊，轮呢一定要转动，不转动它就没作用了。轮的作用就是动啊，就象征着动啊。啊，要把它转动啊，啊，这个转动是。从我传授给你，你传授给他，啊，这一代一代传授下去，一个一个传授下去，啊，所以横遍十方啊，树穷三季，取这个例子，啊，怎么转呢？就是讲经教学，啊，教学里头最重要的身教，所以教学成功。是自己先做到，自己没有做到，要求别人做到啊，这很难。先要自己做到，然后再教别人，就很容易。啊，好的老师，他好在哪里？好在他做到了。释迦牟尼佛样样都做到了。啊，他给你立的规矩，他所说的戒律，他全做到了。啊，你找不到他的毛病啊！啊，如果自己没有做到，做教别人，你就有所畏惧啊。人家说你都没做到，你怎么好意思？啊，孔子教学成功了，他做到了，学生没有被佩服他的。啊，学生没做到，老师做到了。啊，学生不能不服啊。啊，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用现在的话，在大众中啊，他没有畏惧，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教学，就这个意思。啊，他教了49年，啊，他的教学。在中国，祖师大德也非常认真去研究他。他有次第，他一点都不乱。啊，开始教学，得一般人初学，教深的东西不行，没人懂啊，等于说先办小学。啊，讲阿含，阿含是小学，阿含里面注重在伦理教育， 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给学生只讲到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啊，像现在大学里面心理学一样，啊，莫那跟阿赖耶从来没讲过，啊，这个小教十二年了，啊，十二年之后接着讲方等，这是大乘的开始。从小乘转入大乘教，八年啊，八年加上前面十二年，20年呢。所以佛讲经对大众教学，前面是20年的基础啊，要多深呢？啊，这才跟你讲大乘法。啊，大乘讲般若22年，那我们就晓得佛教的宗旨在哪里，在智慧。般若是智慧，22年讲般若，那般若讲什么？诸法实相。啊，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跟科学。啊，早年60年前。我跟方东梅先生去哲学，他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告诉我，我怀了是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而且是多神教，这一般人多神教，多神教就是迷信的，是低级宗教啊，他怎么会哲学啊，老师告诉你，年轻的你不知道，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单元里面把从前错误的见解都放下了。啊，明白了。啊，学了60年了。知道。不仅仅是最高的哲学，而且是最高的科学。啊，你只要把近代，啊，近代30-50年科学家的研究论文，你拿来一看，跟佛经一对照，佛经最高的科学。啊，他们所发现的在佛经上全有。佛经上还有很多东西他们没发现。啊，所以佛法真正不可思议。下面，这是讲 佛法的教学跟世间相比，住沙门，沙门在印度是宗教里面的传人，宗教师啊，宗教里头真正有修行的人称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众，时不能转，是一切智无所谓也。啊，就是佛陀教学所讲的这些东西，他们现在讲不出来啊。啊，这底下有个括弧，做简单的一个解释：梵语沙门，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勤息。啊，为勤行众善，知悉诸恶。啊，这是沙门的意思。啊，佛经里面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就是沙门的意思。啊，这两句话他做不到啊，他不可以称沙门。沙门做到了。啊，沙门是真正修行人呐。梵语婆罗门，华严净心。啊，他们是修清净心的，修善心的。啊，是个虔诚的宗教徒。啊，就是婆罗门教。啊，他们侍奉大梵天王，修禅定。啊，天魔凡者，天魔是他化自在天，凡是凡天魔，哦，这个可不得了。他化自在天是欲界最高的一层天。那为什么称他做魔呢？他对于情执放不下了，情执就是魔啊！啊，让你不能够再向上提升。他障碍你。那凡是凡天魔，或者更高了，比前面高多了。前面是欲界天最高层的，这是大梵天里的最高层的大梵天王。他化自在天，情执放不下。大梵天王啊，情见放不下。啊，就他那个看法，他不能放下，所以他就不能向上提升。啊，大梵天是初禅天呐，上面还有二禅、三禅、四禅，这个东西障碍他，放下他才能到二禅，二禅放下才能到三禅。啊，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到最后那个关头，他还是放不下。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啊，真做起来难呐。你看念佛人，平常念佛念得很好，还灵动念佛。哈，我初出家的时候见到一个，啊，我出家在灵济寺，灵济寺有个念佛会，啊，会长 姓林，林居士，福州人，修持很不错，年岁比我们大，大我十几二十岁，老居士了，老修行了，啊，做这个念佛会的会长，每一个星期在一起共修，他当为诺，他对仪规非常熟悉。临命终的时候怕死啊，同学不是念佛给他往生的，要求同学不要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你看到最后，最后阿弥陀佛不要了，要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也没有保卫他走了，那就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肯定不能往生啊，净土道理他懂啊，他也常常给人讲开示啊，也劝别人呢、啊、到最后一招这一关通不过，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简单了。那我们想想，我们到最后一招能不犯他的过失吗？谁敢保证啊？他活着的时代你问他，他总是觉得自己有把握，自己比别人修得好啊！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例子。啊，所以要往生净土，不是临命终时才放下了。临命终时恐怕放不下了，现在就要放下，现在就不执着啊，你才真有把握，一切随缘啊，人家要什么通通随顺的，这样好啊，彻底放下啊。为什么呢？他都是在考验你啊，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一丝毫放不下的牵执，那就是你麻烦啊，一切随缘，什么都好啊。日常生活当中就练习什么无我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我想要怎样，我想要怎样，这个不可以，这个都是你临命终时的大麻烦啊！千万不要小看，为什么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啊！我学佛这么多年，常常劝别人，也劝自己。啊，五种贱货自己要真的搞清楚，因为那是所有一切麻烦的根本。头一个就是执着身是我，错误的，身不是我啊。不要太注重这个身呢、啊、身是假的，古人说得好，借假修真，这个假身体什么用处呢？最大的用处用它来修真啊，用它来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断掉，这就对了啊。头一个，不要执着身是我。第二个，要把偏见放下啊。佛家讲边界，边界上对立啊，我不跟一切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 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一切都随和。啊，什么都欢喜。啊，没有对立，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要知道，对立里面就产生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因为你跟人对立，人跟你对立。啊，有意无意当中结下的怨恨、怨仇。那么后来遭遇的就是冤冤相报。啊，你障碍他，他在你的关头的时候他来障碍你。啊，一报还一报。这个麻烦了。啊，我们今天学佛懂得了，冤家要结不要借。啊，跟我有不愉快的这些人，毁谤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们都给他设供一个长生路位，啊，供在佛像旁边，天天给他回向，希望消灾。啊，化解这个冤结，好事啊！可是，在现前一天的完成，还这个好那个怨恨，你不又在制造吗？那你消这你制造，你这个障碍怎么能断得了啊？既然要消灾，可就不能再制造了。啊，那一边在消灾，求消灾化解解结，这一边又在天天给人家在增长这些麻烦。啊，所以这个是没有智慧。情见没放下。啊，那怎么办？这是愚痴，对事实真相没有看破，还要听经。经典好处就是这个，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与我们最贴近的一个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经上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时候叫搞清楚搞明白？真放下就清楚了。还没有放下，一定自己警觉到我还没搞清楚。啊，搞清楚肯定放下。啊，每一天牵肠挂肚的事情那么多，没放下了。啊，没有放下，六道轮回的问题没解决，死了以后还搞六道啊，那就真错了。四种无为，第二种叫漏尽无所谓。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这一个字里头代表所有的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识烦恼，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尽是断尽，干干净净，没有了。啊，这烦恼能断尽吗？大乘经教里佛告诉我们，定功能伏烦恼， 不能断。定什么？它能控制。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定功很重要。你能把烦恼控制住，你就决定往生。为什么？他待业往生。啊，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其他法门要断烦恼才能成就。这个法门可以不断，但是你要把它扶住、控制住，它不起作用。啊，什么时候呢？往生那一刹那，往生那一刹那，你还起烦恼就完了。啊，还有个贪心起来了，轨道去了，恶轨道去了；嗔恚心起来了，地狱道去了；愚痴起来了，畜生道去了。要晓得贪嗔痴的这个习气太深太深了，你能保证在最后一念它不起来吗？这是事实真相。平时用功，用什么功啊？就是扶烦恼的功夫。啊，我六根接触六相、六尘，眼见色、耳闻声，不动贪嗔痴。啊，后头还有两个字，慢疑。啊，贪嗔痴慢疑都能扶住，我们往生才有把握。啊，漏尽烦恼尽了，你看惑是迷惑，贪嗔痴慢疑是迷惑，业是什么呢？也是杀盗淫妄定造的业。啊，你看迷惑断了，恶业断了，生死断了，生死是六道轮回统统尽了。这是谁的境界？阿罗汉以上，无所谓也。啊，佛比阿罗汉高多了，阿罗汉只是见思烦恼断掉啊，六道生死他没有了，佛连十法界超越了。啊，所以佛是明心见性，这个惑是三种：无明、尘沙、见思都断尽了；贪嗔痴慢疑是见思惑。啊，是我们六道众生的迷惑，六道众生通通都有，所以他出不了这道。那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见思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断了，啊，两种生死都尽了，一个是分段生死，六道里头的；一个是变异生死，是四圣法界的，全都没有了，这无所谓也。啊，如佛言。我一切漏尽，这一切烦恼通通都尽了，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呀。啊，他真正得安乐啊，真正有稳定啊。我们天天讲稳定，实际上没有大的动乱就叫稳定了，是小的动乱没有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安稳，为什么呢？小的动乱都没有， 啊，我们这个时间一定要晓得。啊，小动乱是不断的，大动乱没有，就叫做天下太平，就叫做盛世。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生灭心，生灭心就是动的，就念头啊，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这根本它是个动的，所以相也是不稳定的。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今天讲三维空间，加上时间四维空间，全是波动现象。啊，哪来的稳定啊？只有一真法界是安稳，它真不动。啊，为什么？意识心没有了，意识心是动向，这个动向没有了，所以转八十成四智，它是这个境界。啊，这一转过来之后，问题全转了，所以叫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啊，这个里面一切都没有变动。你要是升到那边去，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好极了，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是人间的，人间不如天上，欲界天不如色界天，色界天比不上设法界，设法界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所以那是真正是个好地方，应当要觉悟，应当要选择。现在说移民呢，我们到移民到极乐世界，啊，这就正确了。在大众中啊，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为大众讲经教学，解答疑问，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中，舍不能转，是为无尽漏尽无所谓。啊，烦恼断尽。你看，佛老烦恼断尽。前面说一切智，啊，一切智。这第三呢，说张道无所谓。这一句话呢，很像现在我们做忏悔的报告。啊，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毫不隐瞒。都能够说出来，让大家了对他原谅。啊，障道是什么呢？说障道者，说比魔外魔王外道。外道魔都讲的是事实真相，绝没有贬低别人，这个道理要懂。为什么？佛法是平等法，魔跟外也是佛。啊，为什么呢？佛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魔本来是佛，外道本来也是佛，只是他现在走的方向偏差太大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习性，他的本性是佛，他的习性呢变成魔，变成外道了。啊，是这么回事情。啊，这就是什么？他学坏了，他本性不坏呀。啊，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习性可以改。觉悟了，习性就没有了，本性就显出来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他要是真正能够跟佛菩萨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转回来了。啊，遇不到佛菩萨，或者对佛菩萨存着有成见，存着有嫉妒啊，傲慢，那回头就比较困难。但是能不能回头？能，肯定能回头。为什么？魔外造作许多罪业，特别是张道，张道是障碍佛法啊，魔外障蔽圣道之法也。佛能说出啊，张道的手段非常之多，佛全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魔王波旬也来听经啊，也来拜佛做老师啊。啊，不过他对佛很嫉妒，他的嫉妒心很重，看到佛这么多的弟子，这么多人尊敬他敬仰他，他不服气啊，他想把佛法破坏。佛说，我的法是正法，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换一句话说，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佛法。魔就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也就是2000年以后，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啊，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佛听到这个话，一句话没得说，流眼泪。那么今天正是末法时期，真是这个样子啊！你想学习正法，障碍不让你学习啊！你想讲经，不让你，不准你讲经。你真正想带领大众修行，也不准你啊！你愿意做跟戒律、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相违背的事情，他欢迎你。现代佛教啊，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那这些寺庙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进去啊，认为它是迷信，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寺庙有讲经的，没听说过。早年有，中国寺院里面不再讲经了，至少有200年。啊，但是要知道200-300年之前寺庙没有一个寺庙不讲经啊。没有人证果，没有人修行，还有人讲的啊，有人听。末法时期有人听不照做了啊，还喜欢听。在日本，我上一次到日本讲解，有两位法师告诉我，日本这个寺院过去也是讲解，把讲经丢掉了，他告诉我大概有400年了。可能因为日本接受西方的文化比中国早，他们丢掉400年没有人讲经了。啊，这一次我去讲了2个星期，他们很重视，这很稀有。这个都是魔外来张道啊，啊，所以在台湾常年讲经，48年没有中断。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在家的啊，这个老先生在台中住38年，讲经没中断。他1个星期讲1次，啊，最初是讲2次，以后讲1次，每1个星期3，每1个星期6，以后星期六他培养一批学生，星期六让给学生讲，星期三是他自己讲。38年没中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讲经，没有1天中断的，49年。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教育重要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没有教育，文化就死了。几千年前提出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礼记》成书于春秋战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句话，老祖宗的话 孔子述而不作，性而好古。4500年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皇帝才发明文字。夫子把千万年前老祖宗的教诲世代相传传下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这孔子一生最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相信呢，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老祖宗的话。中国人懂教育，知道这个重要。三字经上叙述的非常清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如果从本性上说，我们大家是一样的。就像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变成十八界，习性。你不接受教育，你的习性跟本性距离越拉越远，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才真是严肃提出来：苟不教，性乃迁。你要是不好好的要教育他，人越变越坏。那现在谁教呢？方东梅先生说的，电视在教啊。这个太可怕了。因为他的力量是普遍的，他能把教育送到你家里去。如果教学内容是圣贤之道，会把人个个都变成圣人贤人。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理想目标。现在电视教育教你杀盗淫妄。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那这还得了吗？这把人全教坏了。你要晓得，他本性不坏，他是学坏了，从电视学，从网络学。现在电视网络主宰了整个人类的教育，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我提出几个，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引申到创业起家教学为先，安身立命而教学为先，稳定和谐还是教学为先，礼义之邦教学为先，国风民安教学为先，长治久安乃至于祝福报土，极乐世界不是教学吗？我们在这经上看到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每一天讲经教学没中断，诸佛报土，极乐世界都是教学之现的。我们要想天下太平，要想地球上有盛世出现，还是教学为先，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对祖宗对圣贤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教学没有一天中断，叫什么？叫智慧，叫修福啊！极乐世界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福德的教育，这两种圆满就叫做成佛。所以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一个智慧，一个福德，足就是圆满，满足了啊，两种圆满，这叫成佛。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由于正教没有了，邪魔外道的教育都出现了，这是障碍圣道啊。佛不是不知道，全知道啊，他能说啊，是无所谓。如佛也，我说障法啊，障碍圣教的方法，他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啊，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众实不能转，是为说张道无所谓。最后一条，说净苦道无所谓。说净苦道者，说能尽诸苦之道，啊，如佛也，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能尽诸苦，故得安稳，得无所谓。佛教给我们的方法，说这么多的经论，这就是知难，说49年了，但是要晓得行义，行不难，知难。行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三个字，信愿行。第一个，你得相信啊，因为你不肯相信，要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你才能相信，这个很费劲啊。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他老人家，阿含讲了12年，方等讲10年，般若讲22年，你才相信啊。你没有这个基础啊，总共42年。你相信了，相信了，最后跟你讲真的啊！相信你才真肯干，真干，你就成就了。凡夫 成佛要多少时间呢？要不要一天呢？不要啊。啊，六祖慧能不是做了榜样吗？他是个凡夫，他成佛多少时间呢？我估计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听一堂课就成佛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在黄梅八个月，《坛经》里面只说得很清楚，五祖道场有讲堂，他没去过，一堂课没听过，有禅堂，一支香没做过。啊，一禅堂一支香一个半小时，没去参过禅，没有去听一堂课，传一博士半夜三更，六五祖召见他，跟他讲《金刚经》大义，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那他不认识字，肯定不要写经本。啊，就对面谈话聊天，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毕业了。那么快？啊，这一毕业了，后面都不要讲了，都全知道了。啊，那么《金刚经》讲大义才讲四分之一了。后头有四分之三了，啊，他就开悟了，啊，就做出报告了，啊，他的心得报告，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二十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或许是没有想到自信呢、真心呢、清净从来没有染污，不生不灭。啊，第三句，本自具足，虽然什么都没有，样样不缺。啊，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本来是定的，所以念头有生灭是妄心，不生不灭是真心，妄心放下了，真心就现前。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五祖听到这个地方行了，就把它止住了，不必说了，一波就给他，打发他赶快走。啊，为什么要走？同学嫉妒障碍呀！啊，一波怎么可以跟你给他了？当时大家心目当中，一波一定是传给神秀的，神秀跟五祖。十几二十年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已经是五祖仁和尚的助教了，啊，二把手了，助教了，当然是传给他了，怎么会传给慧能？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什么也不知道啊，住了八个月，到对方冲米破柴干这个活，啊，这说出什么呢？智难行易，因为智难，佛说经四十九年，行易，你看慧能大师，不要一天了，凡夫就成佛了。所以《弥陀经》上讲，往生极乐世界， 若一日，一日能不能做到？能啊。那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多年还不能呢？没有信，没有愿。一天念十万声，念一辈子也不能往生。信不坚固，不是真信，不是真愿。真愿死心塌地，就这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不再有其他的念头了，那叫真信真愿。还有这么多的妄念妄想。这不是啊，这只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借个法缘，这一生去不了。真正去的人样子不一样。真正念佛往生那个人和蔼可亲。自己非常谦卑，对人十分恭敬，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看到这种人决定往生，千万不能小看他，他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他这一生决定得生，心里还有杂念，心里还有妄想，往往每一起名来，我做的是弘法利生，我宣扬的是净宗大法，实际上它是障道啊，魔外障蔽圣道啊，自己不晓得。如果不是身如金藏，怎么会知道？身如金藏还得要虚心，不虚心，不谦虚，没有沉静，还是学不到。天天听也听不懂。所以佛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烦恼习气断尽了，所以这个末后这一条能尽诸苦，离苦得乐，到究竟圆满，沙门、婆罗门、天魔凡若佛宇宙是不能转，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是为说尽苦道无所谓，必须烦恼断尽，苦就灭了。慧能大师报告里头没有苦，告诉我们你的真心是清净的，没有丝毫污染。换一句话说，苦是从染污来的，没有污染就没有苦，叫离苦得乐。第二句告诉你不生不灭。第三句告诉你本自具足，不需要向外求，自信里头一切圆满了。第四句话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心定下来，心本来是定， 啊，心里头乱的不是本性，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最后告诉你，能生万法，妙就妙在此地。啊，那么上面介绍的四无所谓啊，是佛的无所谓，菩萨也有。啊，佛我们只听听而已，我们做不到，学不到，菩萨可以。啊，我们下一章再介绍菩萨的四无所谓。